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跟大家关注怎样的一些内容呢？首先是为大家送出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一些投资资讯，例如股市收平，国防金融股强势，另外还有人民币汇率突破了6.4关口，还有小马奔腾，夫债复偿案有望逆转。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咱们股市收评也将为您连线专家，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的一些板块。在财富的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的资深寿险顾问温阳一起来聊一聊，在家庭当中应该做怎样的保障计划来应对可能突发的一些风险和大额的医疗支出。最后呢，咱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也会继续进行保险计划的一些案例分析。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首先还是来看一下股市收评。截止全天收盘，上证指数报3487.86点，涨0.38%，深证成指报11296.27点，跌0.21%，创业板指报1728.14点，跌0.57%，中小板指报7560.67点，涨0.14%。沪市全日成交2941.89亿元，比昨天增加了264.96亿元。深市呢，全日成交2472.27亿元，比昨天增加了300.9亿元。人民币汇率可以说是涨势如虹，在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涨超过了250个基点，突破了6.4这样的一个关口。那在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呢，分别报6.3978以及6.3945。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分析师就提醒啊，需要做好人民币在上半年直接冲高到6.2这样的一个关口的准备。只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维持稳定，那美元指数下行必然会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一个升值。另外再关注一条，商务部呢今天公布2017年商务部一共对12个国家和地区发起反倾销调查24起，反补贴调查1起，那其中的涉案金额达到了42亿美元。 那这样的一些调查主要涵盖的领域包括光纤、多晶硅、食糖、白羽鸡肉，还有丁腈橡胶等23大类的产品。相关措施有力维护了公平贸易市场的秩序，也为国内产业健康成长和转型升级争取了时间和空间。我们再来看，今天啊，证监会通报了新三板市场稽查执法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案件的类型来看，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滥用持股优势、单独或合谋操纵市场这样的一个比重是最大的。而从整个违规的主体来看，挂牌企业大股东和实际的控制人做市商涉案的这个最多。下一步呢，这个新三板市场的监管条例出台之后，也会进一步来提高这样的一个规范的程度。那么在今天发布会上，一共公布了五宗案件行政处罚的结果，其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原安信证券的资管部某负责人在2014年11月到2015年5月这样的一个期间违法买卖股票，那买入的金额合计有 4.7 亿元，那获利仅有 5.3 万元。那证监会呢，也是在发现这样的一个事情了之后呢，对他进行了处罚，处罚就是没收其违法所得的 5.3 万元，并处以大约这个 10.7 万元的一个罚款，而且他也是被禁止进入这个证券市场五年。再来关注另外一条，小马奔腾夫债复偿案二审在即，不过随着最高法院发布新的这个夫妇债务纠纷司法解释，两亿的债务判决有望产生一个逆转。那么按照这一次这个解释啊当中所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的借债如果没有用于双方生活，另一方可以说是无需承担这个偿还的责任。消息一出，小马奔腾创始人李明的这个遗孀金燕立刻在朋友圈就发文称，我是不是解放了呢？此前呢，金燕被判替夫还债两亿元，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金燕本人也提起了上诉，律师表示新的司法解释适用于金燕案件的二审，因此二审后法院将会很有可能判决金燕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债务。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迎来首份2017年的年报。那上市公司呢，农上环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4.25 亿元，同比增长了 11.50%。 统计显示，已经有243家创业板公司披露了2017年的全年的一个业绩的预告，其中多达191家公司啊，可以说是打引号预喜啊，占比高达 78.6%。再来关注一组上市公司的动态吧。中百集团2017年净利预增 918% 到 967%。 千山药机拟在山东投资建设高科技水产养殖项目。苏交科2017年净利预增 10% 到 30%。 太空板业拟参股新三板公司无锡协力。传化智联 2.07 亿元转让西部新时代 15% 的股权。三诺生物核实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神武双雄打开跌停板，机构大卖游资接盘。海康威视被发现72亿元拆价大宗交易。富春股份控股股东终止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在资讯的最后来看一下股市的盘面啊。行业板块方面，中信一级行业指数中国防军工、非银金融、银行等行业可以说指数涨幅居前，家电、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等行业的指数跌幅居前。那概念板块方面呢，通用航空、航母、卫星导航等概念指数涨幅居前，维生素、土地流转、赛马等概念指数跌幅居前。那技术面上，上证指数今日小幅高开之后，大部分时间在平盘线上展开震荡，截至全天收盘最高摸至 3498.43 点，逼近了3500这样的一个整数的关口哈，再创了一个反弹的新高。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那下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赵立行你好。 哎，你好，好像大家晚上好。 哎呀，这个上周我们还在说这个沪指的这个十一连阳，那这周虽然说没有继续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我觉得也是有很多可以拿来说一说的，比如说这个上证五零这样的一个涨势哈。 对。 啊，我觉得还是跟我们总体来说一下今天整个这样的一个盘面情况吧。 哎，好的。那么这周是沪强深弱啊，沪市深市的三个 包括深市主板、深创业板、中小板都是收阴的。周啊，那么这个50涨的周涨幅最高有3点多，可以说是50的狂欢啊， 狂欢了是吗？都 啊，这周的50的最大的涨幅的是银行，前期是保险涨得高，那么这个第一个是银行这周往上这个突破，还有就是券商。啊，这个金融三件事吧，这个券商又补涨，所以对指数贡献很大，整个一个冰火两重天。小票还是这个跌多涨少，那么上周也分析了啊，就是说前期涨高的除了三个板块啊，都应该稍微有所回避补跌的风险。除了谁呢？除了银行保险，除了白酒白电。除了极少的一部分的次新股，可能韩权啊，或者说已经经过一段充分调整了，那么其他的都是有可能，但是低位的都在反弹，那个你看次新股有的相当于就是低位啊，你比如说这个今天那个，这个优博讯也好，贵人鸟也好，大家可以看那图形，不是说这个。推荐股票，就是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啊。今天这个两个涨停板，你就从这个300的、002的、603的，就是这些次新股里边的这个、上市不久的，而且经过深幅调整啊，在底部往上一勾啊，大家可以看看这种图形，找找就是反正这种的反弹概率比较大。那么我主要是想说是这个下边的走势，下边因为这个乖离率也高了点，因为这个沪市主板啊，它已经到了去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三个高点，包括11月14号那个3450，那个高点是第三个高点。那么这一次呢，它为什么连阳这么多阳？啊，就是因为这坑挖的比较深， 坑挖的比较深是吗？ 哎，3450跌到3250，跌200点，所以它这是一个报复性的修复啊，尤其是一开年这个钱松了啊，这个去年年底这跌下来了啊，所以它连阳线了。但是它涨到现在什么一个位置呢？如果从技术上看，就是说你把前三个，包括3450那个点，再往前两个头。啊，三个画一连线，到现在这个3500这儿就是，一个上升这个压力线了啊，所以它有可能调啊，另外就是说这个外盘它涨得这么高啊，一个是跟那个欧美这个联动啊，一个是跟我国这个港股涨得非常凶， 是是是 啊，这个去年就是全球涨幅第一的，涨36%啊。今年当然人家说有人分析它还是估值最低啊，全球估值第一，最低啊，15-16的倍的市盈率啊，所以它最近没少涨，但是短期能不能调，这也是一个参考的因素。所以我今天这个因为每周写一篇新浪博客嘛。啊，今天的题目就是说的是冰火两重天， 冰火两重天， 画风何时变？冰火两重天就是大票越50越大的50最大权重越涨， 是 啊，所有的都涨啊，这就是说恨不能就把那十几倍的全涨上去，市盈率啊，完了画风什么时候能变呢？啊，我只能说现在短期看，刚才我说了。有可能下周就是稍微变一变，就是说至少大盘蓝筹，这个因为这个总体上它这个乖离率高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到了那个上升通道那个顶部那个压力线了，但是还有几个需要看的啊，什么时候需要调啊，一个是得把这个。把这点火都出了， 把这点火都出了 我估计保险是差不多了，啊，短期差不多了，银行也差不多了，啊，包括这工农中建，人都创出新高，完了新银行啊，张家港行为首的， 也是三连码了，也差不多了。现在就差一个是券商，啊，券商你要短期，我觉得还有戏啊。但是券商怎么选呢？你要不然就是中信那个大龙头， 嗯， 要不然也是跟张家港行那个江苏银行这路子一样，你找这个次新的银行， 嗯，找次新的银行。 啊，不是那个次新的券商， 嗯 啊，就是券商跟那银行那路子一样，啊，要不然银行你就是工农中建嘛，长得好， 嗯， 完了就是这个张家港行、江苏啊什么的，就是说新上的一两年的， 嗯， 券商呢，你看今儿涨停的吧，银河，还有那个谁，那个就是这都是这个什么，都是新的， 嗯嗯嗯， 新上的，啊，要不然你就瞄上那大的，啊，龙头，中信。这个我估计还有点涨头啊，尽管券商啊比银行保险差远了， 嗯， 但是它毕竟这些还是在底部，所以还有弹头。 是， 还有一个这个火没泄完的， 是地产吗？ 不是，是地产，地产是中线好的。 啊，对对对，嗯 啊，我就说现在先说大盘蓝筹 啊 啊，三剑客里的两剑客差不多了，这券商这点。这点这个什么还没完呢啊， 嗯， 这个高潮还没来呢啊，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中字头 啊， 啊，中字头还没补涨呢，咱们就说这五零里边的，说这个大权重里边的，所以啊它可能还得往上冒嘛啊，至少啊如果滞涨，有可能滞涨，你比如说银行滞涨了，这个保险滞涨了，它也不会怎么太跌啊，嗯，这是一个条件，就是说还没完的条件啊， 嗯， 就是得补涨完了啊，这一句话总结啊，就是大权重全涨完了啊，嗯，这是一个条件， 嗯， 第二个条件我认为就是什么时候乐视网啊赶紧出来吧，这叫达摩克里斯之剑啊。毕竟它现在是创业板第五大权重股，还有600多亿市值，现在都就等这个靴子落地了。我觉着一旦乐视网一出来，当天或者一两天啊跌完了，哎，就是创业板小票这个趋势性改变之日啊，就该往上走了。这个市场不可能这么长期分裂。而且现在通过这个管理层的这个讲话，今年，一个是江洋副主席证监会，还说是要拥抱新经济，啊，什么这个还有国资委都说要大力扶持战略新兴产业， 嗯， 而这呢都体现在中小板、创业板里边小片儿，啊，在传统的这个，嗯，应该是，这个今年的热点，去年也涨高了，啊，所以可能要。画风要变啊，但是这是大条件啊，什么时候这个乐视啊复牌算落听了，哎，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大变的条件，如果说短期热点刚才我说了券商还有的可为啊， 嗯，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我最近一直看好的房地产没完呢，房地产 是 这是趋势性的， 嗯， 房地产也是这路子，你要不然就招保万金啊，找大的，要不然你就找那小的，但是呢一定得查一下业绩增长，因为房地产分化的比较厉害，有的它这个小地产啊它受挤压，它还是不行，130家房地产股啊，这个增长的可能占一半，哎，查一查，但是他们的趋势性还是不错的。 好的，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做的连线，谢谢。 好，谢谢你。 哎，再见。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的资深寿险顾问温阳。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交流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问题啊，展开的话题讨论是在家庭中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一个保障计划来应对可能突发的一些风险和一些大额的医疗支出呢？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温阳，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很高兴能够坐在这里和浩洋一起主持财富大搜索。 嗯，好好好，欢迎你啊。其实在之前跟这个温阳的沟通当中呢，温阳一开始就给我上来就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我们大概大家应该在我们这个财富大搜索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就能看到啊，这样的一个图片叫做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在问这个温阳，这样的一个象限图它是怎么得来的，或者为什么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后来也是经过自己的一个学习了解之后发现，就这样的一个图其实曾经就调研了全球10万个差不多资产稳健增长的家庭，分析总结出他们的一个家庭理财方式，从而得到的一个家庭的资产象限图哈。那其实在这个图上我们看到他把这个象限图他分了四个账户啊，那分别是什么意思，也请温阳在这儿给我们大概解释一下哈。 对，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呢将家庭的整体资产分成了四个象限。 嗯， 那么第一个账户呢是将总资产的10%作为家庭3到6个月的日常开销的账户。 就是总资产的10%，这是我3到6个月的一些日常开销。 对，家里的吃穿用住行、美容健身、旅游等等都是要从这个账户中支出的。 那也就是咱们这个第一块是吧，用四块，这是第一块。 对， 嗯，那第二块呢？ 第二块就是它是一个杠杆账户，那就是说将家庭资产的20%来做一个资产来做保险配置，这样呢以应对可能突发的大额的医疗支出，还有可能突发的风险意外。 哦，这个叫做一个杠杆，您刚说叫杠杆什么？杠杆账户。 对、 啊、 是以小的钱来撬动一个大的杠杆，比如说200元换10万保费。 哦，基本上也算的是上是一个就是保险保障的这一块，对不对？ 对， 所以叫杠杆。 对 啊，那第三块呢？ 第三块是投资账户，它是属于呢用钱生钱的账户。 哦， 嗯，是这样的，它包括股票、基金，还有说一些房产。它的特点呢就是这些钱能够赚得起也可以亏得起，但是不会影响家庭的整体的财富的稳健，还有是收益的增加。 哦，这第三块可以说是一个投资，对不对？ 对， 但是相对来说它这个投资的风险没有那么的大。 对， 是吧？ 嗯， 那第四块是不是投资这个风险就该大一点了？ 是这样的、 啊、 第四块是保本升值的账户，它占家庭资产总体的40%。 哦，40%最多的呢。 对， 嗯， 它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账户。 相对保守怎么讲？ 是这样的，它呢一定要保证本金不能有任何的损失，而且呢还要保证它能够抵御通货膨胀，所以呢它的收益不一定高，但却是长期稳定的。 哦，是更加的这个保险的一个一块。 对对。 那我们刚听到就是说在这四块当中分了10%、20%、30%以及40%，这是对我这样的一个收入的一个配比。那我就想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收入的家庭，那像刚才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它的一个比例是不是也有所不同，或者加一个什么调整之类的。 它是有一定侧重点的。 哦， 那么我呢先把这个家庭的不同的收入分成高净值家庭、 嗯、 中产家庭以及普通收入的家庭。 高净值、中产和普通收入。 对， 嗯， 对于高净值家庭呢以信托、理财和资产的比例能稍微的偏重一些。而因为这样的家庭资金比较雄厚，所以对医疗的需求呢它可以有更大的投入、 嗯、 所以呢医疗支出并不会成为这样的家庭的一些障碍、 嗯、 或者是大的支出点。 嗯，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配比，然后要注重一些比如信托呀，还有是教育金、养老金这些年金产品，以及投连产品也都是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项目的。 嗯，这是刚才讲到这个高净值的是吧？ 对。 嗯，比如说你说继续说。 现在我说一下中产家庭。 嗯， 中产家庭呢因为他的收入可以说是还是情况非常好的。 没错。 这样呢家庭的顶梁柱和主要的 财富收入的创造者呢，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稳定的置业，还有就是可以把养老金、教育金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而且呢，争取是在他们年老的时候有一个丰厚的老年生活，所以呢，可以看重一下养老年金产品。另外就是孩子也是要接受好的教育， 没错， 所以 教育， 对，所以要给孩子预备足够的教育基金。 所以对于中产家庭来说，养老和教育是两个重点，对吧？ 对。 那还剩下一个啊，就是你刚说的相对来说收入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对不对？ 对，收入相对比较低的家庭呢，其实基础保障一定要做足，尤其是家里顶梁柱的他的重疾险、医疗险，因为一旦发生大的医疗支出，其实有这样一句话嘛，因为一场病，一朝回到解放前。 是是是。 其实现在呢，医疗水平是非常的高，但是至于说有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能够跟进他的治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呢，我认为他是应该把家庭的基础保障、医疗保障要做足的。 明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跟来自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的资深寿险顾问温阳一起来聊一聊，在家庭当中应该做怎样的一些保障计划来应对可能突发的一些风险和大额的医疗支出。那稍后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就具体的一些案例来跟大家分享。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关注了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我们今天的推送，会把标准普尔这样的一个家庭资产图跟大家分享。那这样的一个图也是经过很多的案例推敲之后啊，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可信的一个数据以及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普尔家庭资产配置图来规划自己的资产。但如果说在你的资产配置或者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您不妨关注我们下半时段的具体案例，看看这样的一个案例跟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果有的话，不妨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嘉宾将会给您如何推荐关于保险的配置以及这个资产的配置以及保险的购买。稍事休息，接下来是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对于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寻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 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三度，最低气温零下六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六十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给您带来的财富大搜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郝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将会跟我一起出现在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嘉宾，来自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的资深顾问温阳。温阳你好。 你好郝阳。 嗯，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聊到了这个一个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象限图啊， 对， 标准普尔家庭资产的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就在这个象限图当中啊，一些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收入当中的百分之多少拿来做什么，百分之多少拿来做什么，可能这样对很多的听众来说，或者对于很多想要购买保险的朋友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广义上的一个介绍。 是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做一些具体的分析了哈，跟大家讲一些具体的案例，那这些案例是在我手上的。来考验一下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例，它第一时间反映出来到底能不能是一个非常准的一个推荐哈。 好， 我先听好啊，我是说第一个案例了哈。这儿有一个朋友，我就不说他这个姓什么叫什么了哈。他家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父母呢这个积蓄也是不错的，他自己的名下有一套在目前价值600万这样的一套房子，但是他现在呢这房子他不想要了，他要把房子卖了。做一个资产的配置，然后用这样的一笔钱呢，自己怎么说呢，开心可以说周游世界去啊，是一个背包客。那所以现在就请你帮他分析一下啊，他说了他每年最多预算是6万，那他现在应该你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姑娘啊是不是太冲动啊，他这样的一个举动有没有面临哪些风险？ 其实呢他的资金还是非常充足的。 哎， 对，而且呢有这样条件是比较幸福也非常让人羡慕的。 是是是。 对，我认为呢他的潜在的风险在于，首先他的资产可能会缩水。 资产可能会缩水怎么讲？ 对，因为如果不进行资产配置的话，有可能会让他花掉，或者是出现一些通货膨胀。 是，我明白。嗯， 对，这样的话他的资产会逐渐的缩水。 是，钱肯定是越花越少的嘛。 对对对。所以呢我的建议呢是他可以也是将他的总资产是600万，对吗？ 对，房产目前的这个价值是600万。嗯， 对，做一个标准普尔的家庭资产象限这样的配比。 怎么配？具体你给我们说说来。 嗯， 就是拿出他的预算在保险方面是6万，对吗？ 对，6万。 嗯，那我可以先为他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保障吗？ 你说说，我听听。嗯，你说。 对，我建议呢，他首先是一定要给自己配足一份尽可能多的医疗重疾险。 医疗重疾险是医疗还是重疾险？ 是重疾险。 重疾险是不是？ 对，嗯，配一份额度尽可能多的重疾险。 额度尽可能多的一个重疾险，首先要配置这个是吗？ 对，您这位朋友是很年轻是吗？ 那按说跟我年龄相仿，应该算是年轻吧？我觉得是年轻的。嗯。 哦，那是这样的话，他的重疾额度一定要足，因为呢是预防一旦发生理赔，那么将无法续保。所以就趁年轻的时候，至少要配50万的重疾险。 50万的重疾险，这个大概是需要多大的一个投入呢？ 嗯，投入30岁将近2万吧。 2万，每年2万这样的一个投入， 嗯， 是吧？ 对对对，将近2万吧。 嗯，首先你觉得应该有一份重疾险。 对。 其次呢，你就跟我们继续说。 嗯。还有就是他最好是能够配一份可以全球理赔的高端医疗险。 对对对。 这样可以在全球各地有覆盖到门诊住院。 是，这个我发现你很细心，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爱出去玩的人，然后他把这套房子卖了，也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加怎么说呢，口袋充裕的去周游世界。那周游世界势必如果说在其他国家发生一些头疼脑热的话，是不是也就是需要你刚才说的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医疗险了？ 对， 嗯，没错，这个没问题。然后继续，您继续说。 他还需要一份交通意外险，因为他会经常旅行， 对， 会乘坐飞机，还有各种的交通工具。 嗯， 这样呢，一份交通意外险是非常必要的。 是。我们刚刚讲到，他一开始你推荐他的是重疾险，对不对？ 对。 后来说到了全球医疗和交通的这样的一个意外险。 对。 那这两个类型的保险，你觉得应该投入多少，或者说他需要付出多少呢？大概。因为刚才重疾险的时候，我们已经算了每年是2万，对不对？ 对。 那现在还有4万这样的一个剩余值，他每年最多是6万吗？ 嗯，先从交通意外险来说吧。 好， 其实交通意外险是目前能看到的相对最实惠的一个险种。它是属于两全险。 哦，两全险。 对，是这样的，它是保费并不高， 嗯， 但是能撬动一个相当大的杠杆。您这位朋友呢很年轻，那么我建议他先配100万的身价的交通意外险。 嗯，100万身价的交通意外险。 对，将近不到2000元。 啊，每年2000。不到2000。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全球的高端医疗。 嗯， 高端医疗呢含有比较好一点的昂贵私立医院吧。 嗯 嗯，还有就是门诊和住院。 是 这样的话呢，将近是14000到15000之间。 14000到15000之间。 对， 这是一年14000到15000之间。那现在我们看来，除掉这三个险种之后，其实我们还有剩余，现在总共是2万多啊，还有将近3万多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啊，3万多的预算，2万多啊。然后呢，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将近还有2-3万的预算呢。嗯，其实比较建议这位朋友呢，可以做一些年金。这样呢，一方面是可以给自己存钱， 嗯， 另外年金险呢也能保证他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年金险是不是？ 对，就算是他不用，嗯，将来在现金流归到他的账户里的时候，那他可以将这一部分现金和红利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安排。 明白了，所以等于说他这个每年最多预算6万这样的一个金额哈，你给他大概分了一下，比如说重疾险，还有高端的全球医疗，当然了，这个交通意外险也是必须的。其次，剩下的可以放在年金， 对， 对不对？ 这样呢，每年的6万呢，和他的总体的600万的资产配比呢，还算是可以。但是呢，作为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呢，又是喜欢旅行， 嗯， 这样呢，他的保障算是还 不错的， 挺好的， 嗯。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像这位朋友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 不是占大多数哈。 对。 那接下来我再给你说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可能相对来说对于很多这个要买保险的朋友来说，跟他们的生活会有一定的交集。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小郑啊，他跟爱人呢两个人都是在这个事业单位工作， 嗯， 家里有房子，但是是有房贷的，这二位呢是有两个孩子，那目前他们的家庭年收入是18万， 嗯， 啊，其实并不算是一个特别高收入的家庭哈， 嗯， 但是自己也有医疗保险，有医疗保险， 嗯、 所以想问你，对，有医保，这个时候如果说想买保险，从他两个人的这个经济实力来看，能买什么？因为他们差不多预算是每年3000到4000、 嗯， 所以这个问题抛给你。比如说要买什么保险，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重疾啊，这个意外啊什么的， 嗯、 哪个更对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来说，哪个更重要？ 他是有房贷， 有房贷， 还有两个孩子， 没错， 两个孩子呢， 年龄都不大， 年龄都不大， 嗯， 入学这样的话，孩子教育也是一部分支出， 嗯， 那。是他小郑一个人吗？还是他和他的爱人呢？ 两个人一起的家庭年收入是差不多18万。 哦，那我们给小郑做一份医疗保障吧。 医疗保障是吧？ 嗯，对。首先呢，其实重疾险和医疗险都是很重要的。 嗯。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一次配齐。 一次配齐，重疾险和医疗险。 对，因为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嗯，但是你别忘了，我刚跟你讲到，他的预算只有3到4千每年。 对， 嗯， 所以呢，他好在有医保， 有医保没错。 这样的话呢，可以用医疗险来结合医保，起码在一两年之内，这样医疗险的可以报销的门诊和住院的费用呢，最起码能够缓解他的经济压力，有地方给他报医药费。 你提到的医疗险结合医保，这个应该具体怎么来结合呢？ 嗯，是这样的，医保是可以报1800以上， 医保报1800以上， 对， 嗯、 每年能够报30万， 嗯， 但是如果有重大疾病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医保也不是所有的 药品 都可以报的， 没错， 这样的话呢，一些自费药、进口药，还有住院这样的各种的器材和处理的费用呢， 嗯、 完全可以靠医疗险来覆盖。 那这个医疗险是不是也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医疗险？因为它包含了很多是自费的这样的一些进口药品。 普通的医疗险就可以， 也可以包括，是不是？ 对，普通的医疗险，但是呢，它的起付线会稍微高一些。 起付线肯定会高一些。 对，这样呢，可以至少在两年之内吧，能够让他在经济上一旦发生大额的医疗支出，可以经济上有所缓解。 有所缓解。那大概你刚说它的起付线有点高一些的话，大概是多高呢？ 起付线，将近5000吧。 将近5000呢？ 对。 但是它基本上，我刚给你讲到，它预算是每年3到4千呢。 哦。起付线是指医疗险的起付线， 医疗险的起付线， 对，并不是说它的保费是将近5000。 哦，那我明白。那这个它的保费就用这个起付线5000的这个医疗险的话，它保费大概是多少？ 保费1000多。 1000多，没问题。嗯 嗯，还有就是我比较推荐也是交通意外险。 嗯， 为什么呢？因为交通意外险，一旦理赔的话，其实是一笔很大的钱。 嗯， 那这样呢，孩子无论是上学，还是家里的日常生活开销， 嗯， 还是父母的养老钱，至少可以用这样一个交通意外险来覆盖。 就是包括了很多的家里人。 对。 是不是？ 就是说，一旦说，被保人发生了身故的话，那么其实这是一大笔钱， 明白， 能够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上的补充。 是， 所以我会很建议他呢上这样一份险。 对， 这样他是能够处理到，能够覆盖到大意外的。 对，其实很多人在听到这样的一个意外险的时候，都会觉得那这不是咒我们吗？但其实不是，我们只是所有人都不希望在家庭当中发生任何的意外。 对对对， 我们只是买保险是为了。如果万一真的意外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发生了，我们能在后续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弥补我们很多方面造成的一些损失。 对，可以说是让伤痛不再扩大， 让 真爱得以永续。 没错， 而且呢， 这说的真好。 买保险就是为了买平安， 没错， 买我们心里的踏踏实实，这样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去好好生活，努力赚钱。 嗯，说的很好。那结合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医疗险，包括交通意外险之后，它的这个预算还有剩余吗？ 几乎没有剩余了。 好 啊，将近3000。但是呢，我会建议他在未来1到2年，当家庭经济宽裕的时候，赶紧的把重疾险上上。 是。 这样的话呢，重疾险因为它是一次性给付一大笔钱，最起码它呢可以覆盖到家庭的很多的支出，而且呢可以继续来支付每年医疗险的费用和比如说社保呀，还有是养病治病啊这些的费用。 嗯，没错。但是呢，我觉得你刚才在这个表述当中是有一个漏洞的。 您说。 我们不是刚才说到他们家是有两个孩子的吗？ 对。 教育这一块你怎么没算呢？ 教育这一块。 是不是就3到4千这样的一个每年的这个保费其实已经是比较低的了，如果再算到教育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是不是？ 对。 那假如说在后期他能稍微能宽裕一点的话，你给他们大概也是可以推荐一个比如说怎么样的一个教育险给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更加合适呢？ 可以呀、教育险可以做年金，可以做教育的。可以给我一个预算吗？ 2000。 2000。 对。 2000其实是作为现在做这样一个教育保障是有一些难度的。 有一些难度。 对。 那你觉得比如说起付的话大概多少？ 起付的话是这样，教育金呢，我们可以算一下，比如孩子啊上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我们估计他要读4年的大学， 没错， 4年大学将近4到5万的学费吧，加上生活费，这样的话，起码我们做10万的教育金， 10万不多， 算是比较保守的。 是 这样呢，我们可以分几年来把教育金存上。存上的话，平均一下看一看每一年在用在教育金方面的保费是多少。 好的，明白了，明白了。两个案例之后，我们再给你带来一个案例啊。 好的。 这样的一个案例，相对来说也是应该是很多想要买保险的朋友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情况哈。这个先生他姓汪。42岁。 42岁。 对，汪先生。 人到中年。 对。然后呢他是他们家里边的顶梁柱。但是呢在他之前没有购买任何的保险保障。只有社保。这个汪先生呢经常出差。他最多承受的是每年差不多4万这样的一个保险的费用。所以希望你来给他推荐一份怎么样的保障的计划。 其实4万对于42岁的先生，这个费用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哈。 对。首先呢还是推荐他买重疾险。 重疾。 对。因为这个年纪其实重疾险并不便宜。但是他又有社保，所以呢我会推荐他买20万到30万额度的重疾。 20万到30万额度。那他需要交付每年多少钱呢大概？ 稍等我算一下。 好。目前我们说到这个汪先生是一名男性，42岁，是家里的顶梁柱，每年差不多能承受的保险费是每年4万。咱们这个案例都是具体拿到的，然后第一时间啊我们出给这样的一个嘉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体现我们这个节目的真实性啊。这个嘉宾作为这个保险的专员，他是现场来进行计算，然后给出我们一个合理的答复。这样的一个保险的专员来自于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的资深寿险顾问温阳。怎么样？ 比较适合他的将近2万吧。为什么其实刚才提到的那位有600万资产的那位姑娘，她的这个保费为什么比现在这位先生的保费反而要高呢？我想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位先生呢其实年龄可以说是人到中年， 42岁。 对，他的保费并不便宜，这样呢他可以选一份比较适合他的相对实惠的这样一份重疾保障。将近2万多算是可以的。 嗯，对。然后还有2万的预算，将近2万的预算吧。 嗯， 这样可以选一份比较好一点的，覆盖到比如国际部， 嗯， 还有好一些的特定的高端医疗这样的普通的医疗险。 普通的医疗险，但是它能涵盖到国际部，也就是相对来说有一些高端医疗的成分在里面。 对对对， 嗯， 这样的话呢，也是将近10000块钱。 所以这加下来应该差不多3万多。 对，嗯，其实这样的普通的医疗险也不用那么贵。 嗯， 对。然后呢，就是再补充一份意外医疗险吧。 意外医疗险。 对，因为普通的医疗险它也是有起付线的。 嗯。 这样呢，可以用意外的医疗险来覆盖到它的其他的这些费用。 嗯。 然后再结合它的社保，这样呢，将近不到4万块钱。 好的，那这个案例我们说完了，最后我再给你提一个案例啊， 嗯， 这样一个案例可能跟第一个案例就是那位600万房子这位朋友那个姑娘特别的像。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案例，她是姓邹，一个邹小姐，25岁，单身，白领，经常外出旅行，每年预算10000左右啊。她想做一份这个交通意外险和一份重疾，那她应该怎么规划？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分红型的保险，你现在还推荐她买吗？ 哦，明白， 明白吧？ 对，明白了。先说她每年的预算是10000，对吗？ 没错。 10000的话，25岁做重疾，其实完全用来做重疾呢，可以做将近30万的，算是比较好的。 做30万的重疾。 对，如果只做重疾的话，是30万。 嗯。 但是因为他又想做一个交通意外，他也是 爱出去玩嘛。 对呀， 嗯， 也是要满天飞的， 嗯， 所以最好有这样一份交通意外险，起码心里踏实嘛。 那比如说重疾，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他要买重疾，又要买交通意外险，那重疾我们还是买30万呢，还是再买其他的呢？ 我推荐20万。 20万的重疾。 对，20万的重疾加上将近不到2000元的交通意外。 嗯，不到2000元的交通意外，那他买的应该是多少呢？就是到最后 不到2000元的交通意外，也是保证他的身价是100万吧，简简单单的， 嗯， 先做100万的。 对，所以说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只买一份重疾的话，最好买的是30万的重疾。如果说还要囊括这个交通意外险的话，可以是20万的重疾，然后呢平时支付这个2000元这样一个年费的一个交通意外险，它差不多保的是100万。 对， 对吧？ 而且呢，我是比较推荐他稍微多一些预算， 多一些预算， 这样呢我可以给他配一些比如说医疗险， 医疗险， 这样呢可以把他的怎么说呢，少10万的那个重疾， 嗯， 用这医疗险来覆盖，再加上他自身的社保，这样呢不大的额度，却能够起到其实比30万重疾还要稍微多一些的这样作用。 明白了，明白了。那刚才第二个问题，咱们还剩一点时间，可以最后说一下分红型保险，你现在还推荐他买吗？他想具体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我建议他在如果他资金充足的情况下， 嗯， 其实可以配一下，但是呢每年的支出费用也不低，这要根据他的收入情况。 是。 对，如果不是说特别急迫的话，他完全可以再等2年。 是。如果说每年预算10000的话，这个分红型保险其实并不推荐他买，而从而去买一些重疾啊，包括交通意外啊，或者一些医疗险，可能是最必要的。但如果后期他这个预算可以增长的话，可以适合考虑一下。 对， 嗯， 让我们先把这保护伞给他支撑起来。 是的啊，这个很合理。北京时间23:53，今天的财富大搜索也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来自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的资深寿险顾问温阳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推荐保险。那我们在这儿也是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